没错，那就是到了南汉山城的之后呢，刚才也说过这个着装嘛，大家可以到这里之后拿着这个地图去查看这个南汉山城当中适合自己去登山或者是散步的一个路径哈。 是的， 刚才也说过整体的这个山城总长为12千米左右，是非常非常长的， 对， 非常非常远的，所以大家要事先定好我要在哪里哪个这个路径去走， 分不同的这个路径。 没错没错，这个山城的这个城廓这个里外都有这个环城的路径，所以说大家可以去挑好适合自己的路径去走，因为有的路径是比较陡的，有的是比较坡，是比较平的，所以大家去可以去选择一下。那我们的朴主播是喜欢比较陡的比较有挑战性的路径呢，还是比较平稳的一些？ 我应该是比较喜欢这个陡峭一点的、 有点挑战性的 啊。如果说这个平稳的话也可以，最好是那种平一会儿抖一会儿、 对对对对对， 或者抖一会儿 啊、是， 这可能会这个也休息一下，对吧？ 还有趣一点 啊。丽华平时会去爬山吗？ 我以前会，就是因为我的父母他们都比较喜欢去爬山，所以偶尔会拉着我去。但现在好久没去爬山了，所以 也可以去南汉山城去爬一爬，对吧？ 对。 不过说这个散步的话呢，你喜欢散步的话，比如说像这个丽华一样的话，不太喜欢挑战陡峭的路径的话，那就选一个平稳一点的，对吧？如果你喜欢登山的话呢，那就因为这里虽然叫登山的这个 course 路线，但是呢也不一定是特别的陡峭的，所以呢也可以选择去挑战一下。 没错没错，而且这里的路径呢，我刚才说了有很多嘛，大家要事先选一个哈。 对， 我们在走这个路径的时候和我们爬其他的山不同的一点，就是说在这个路径上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文化遗产的。 哦，就是你得睁大眼睛，不是一个劲儿的往上爬。 对对对、而且这里最有人气的这个路径就是这个环城一路径，对，大概需要所需8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去走这个路径哈。那也可以去这个南汉山城的北门和这个西门，还可以去当时实际上去指挥作战过的一个地方，是位于南汉山城最高处的这个守御将台，去看一下。那特别是这个从守御将台向下这个俯瞰的这个美景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壮观的。 所以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路线记好了，1号路线。 对对对，而且在这个天气好的时候呢，如果你站在这个守御将台的话，会看到京畿道整体的京畿道和首尔，还可以，甚至还可以去可以看到仁川市， 所以可以来到这上面去一览众山小， 没错， 对吧？一定得爬到山顶。爬山的话，你要半山腰要接下来，真是太遗憾了。 没错， 我有次去这个济州岛的汉拿山，选择了一个路径，它是比较短的路径，但是它非常遗憾，就是它不能到山顶 啊。那你是事先知道这个 结果？ 知道哦， 因为本来我们已经没有太多时间，而且我们起的又很晚，所以只能去这个，很遗憾啊，因为你可以遥看到那个白鹿潭的那个峰， 对、 但是你就是过不去 啊。那你事先知道还是挺好的，如果没有人，有的人是事先不知道，结果费了好半天的劲， 可能真的 很失望。 所谓的老百姓说的话，肠子都悔青了。 对对对， 好了，那刚除了我们刚介绍这个地方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值得看的吗？ 没错，这个南汉山城呢，东西南北共有4大城门，还有这个门楼的一个专门门楼的一个节奏，叫做门楼的一个节奏哈，这里是用来眺望城远处的，还有16个秘密的出入口，当时为了作战，对，秘密的出入口，那而且里面还有这个官衙和这个行宫这个构造，对。 也就是说，虽然它是一个这个王临时避难的地方，但是它已经很完整了， 没错， 就像是一个古代的一个城市这样的感觉。你看，它有这个秘密通道，很神奇啊！而且还有这个衙门，办案的地方也有了， 对对对对， 所以可能也有些这个百姓，可能当然可能也是这个贵族们才能进来的这样一个地方。 对。 哇，这个很神奇，而且刚才也提到了，它保存的很完整，大家可以来到这里去看一看。 没错， 不知道秘密通道可不可以通，可以感受一下当时王啊、王妃啊，这个当时的这个紧张的心情。 没错， 是不是？南汉山城呢，真的是一个集人文和这个自然于一体的好地方，大家可以来到这里了解历史，对吧？也可以观赏美景。不过爬这么高的山，大家可能已经了解到接下来的话题。最近中国很流行一个游戏，就是吃鸡游戏，对吧？ 没错。 什么大吉大利今晚吃鸡， 还 有南汉山城呢，就是有很多的鸡肉料理， 没错， 有一个叫做直译的话就是一只鸡， 对， 我不知道这个韩文，就汉语应该怎么 直译的话，它真是一只鸡，但是可以理解成是清炖吧， 清炖 的，清炖， 好的，叫清炖一只鸡， 好的。